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二章复方汤剂第三十四集。 终于学期结束了，寂静像地上的积雪一般厚重，笼罩了整个城堡。哈利不觉得沉闷，反而觉得很宁静。一想到他和赫敏·维斯莱兄妹可以在格兰芬多塔楼里随意进出，他就感到很开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大声玩噼啪爆炸牌而不妨碍任何人，还可以偷偷地演习决斗。弗雷德、乔治和金妮决定留在学校，而不和维斯莱夫妇一起去埃及看望比尔。珀西对他们这些孩子气的行为不以为然，便很少待在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珀西曾经很自负地告诉他们，他之所以留下来过圣诞节，只是因为他作为级长，有责任在这段动荡的时期支持老师的工作。圣诞节的黎明到来了，天气寒冷，四下里白皑皑的，宿舍里只剩下哈利和罗恩两个人。一大早，他们就被赫敏吵醒了。他穿戴整齐，怀里抱着给他们两个人的礼物。 醒醒吧！ 他一边大声说，一边把窗帘拉开了。 赫敏，你不应该来这里的。 罗恩边说边用手遮着眼睛挡住光线。 祝你圣诞快乐。 赫敏说着把罗恩的礼物扔给了他。 我已经起床快一个小时了，给汤剂里又加了一些草灵虫，他已经熬好了。 哈利坐起身来，一下子完全清醒了。 你能肯定？ 绝对肯定。 赫敏说。他把老鼠斑斑挪到一边，自己在哈利的四柱床边坐下。 如果要行动的话，我认为应该就在今晚。 就在这时，海德威猛地飞进屋子，嘴里衔着一个很小的包裹。 哦，你好。 海德威落在哈利的床上后，哈利高兴地说。 你又要对我说话吗？ 他以十分亲热的方式轻轻咬了咬哈利的耳朵。这份问候比他带给哈利的那份礼物珍贵得多。原来，那个小包裹是德斯里夫妇捎来的。他们送给哈利一根牙签，还附有一封短信，叫他打听一下能不能暑假也留在霍格沃茨度过。哈利收到的其他圣诞礼物就令人满意的多了。海格送给他一大包糖浆太妃糖，哈利决定放在火边烤软了再吃。罗恩送给他一本名叫《与火炮队一起飞翔》的书，里面讲的都是他最喜欢的魁地奇队的一些事情。赫敏给他买了一支华贵的鹰毛笔。哈利拆开最后一包礼物，原来是维斯莱夫人送给他的一件崭新的手织毛衣，以及一块大大的葡萄干蛋糕。他竖起维斯莱夫人的贺卡，心头又涌起一股负疚感。他想到了维斯莱先生的汽车，他自从与打人柳相撞之后一直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他和罗恩接下来又打算违反校规了。在霍格沃茨的圣诞晚宴上，所有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甚至包括那些暗自担心待一会儿要服用复方汤剂的人。礼堂看上去宏伟气派，不仅有十几棵布满银霜的圣诞树和天花板上十字交叉的由胡继生和冬青组成的粗粗的饰带，而且还有施了魔法的雪，温暖而干燥，从天花板上轻轻飘落。邓布利多领着大家唱了几支他最喜欢的圣诞颂歌，海格灌下了一杯又一杯的淡奶酒后，嗓门也随之越来越响亮。珀西没有注意到弗雷德已经对他的级长徽章施了魔法，使上面的字变成了笨瓜，还傻乎乎地一个劲儿问大家在笑什么。坐在斯莱特林餐桌上的德拉科马尔福粗声大气地对哈利的新毛衣大加嘲讽，哈利对此毫不介意。如果运气好，不出几个小时，马尔福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哈利和罗恩刚刚吃完第三份圣诞布丁，赫敏就领着他们走出礼堂，去实施他们当晚的计划。 还需要一些我们想变的人的东西。 赫敏轻描淡写地说，就好像在打发他们到超市去买洗衣粉。 不用说， 如果你们能弄到克拉布和高尔的什么东西，那是最好不过的。他们是马尔福最好的朋友，马尔福会把什么话都告诉他们的。我们还需要确保待会儿在审问马尔福时，千万不能让真正的克拉布和高尔闯进来。我已经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他一口气说下去，没有理睬哈利和罗恩脸上惊呆的表情。他举起两块巧克力蛋糕。 我在这里面放了普通的催眠药，你们只需保证让克拉布和高尔发现他们就行了。你们知道他们的嘴有多馋，肯定会把蛋糕吃掉的。等他们俩一睡着，就拔下他们的几根头发，然后把他们藏在扫帚间里。 哈利和罗恩不敢相信地看着对方。 赫敏，我不认为那样可能会酿成大错。 可是赫敏眼里闪着铁一般强硬的光，与麦格教授有时候的目光颇为相似。 没有克拉布和高尔的头发，汤剂就不会有用。 他毫不动摇地说。 你们是想审查马尔福的，是吗？ 哦，好吧，好吧。 哈利说。 可是你怎么办呢？你去拔谁的头发？ 我的已经有了。 赫敏开心地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给他们看里面的一根头发。 还记得在决斗俱乐部里，米里森·博斯德跟我摔跤的情景吗？他拼命卡住我脖子的时候，把这个留在我的衣服上了。他回家过圣诞节了，我只要对斯莱特林们说，我又决定回来了。 赫敏又匆匆地赶去查看复方汤剂。罗恩带着一脸大祸临头的表情转向哈利。 你听说过哪个计划有这么多环节都可能出毛病吗？ 然而令哈利和罗恩大为吃惊的是，第一阶段的行动正如赫敏说的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吃过圣诞节茶点后，偷偷溜进空无一人的门厅，等着独自留在斯莱特林餐桌上狼吞虎咽地吃第四份松糕的克拉布和高尔。哈利已把巧克力蛋糕放在了栏杆边上。看见克拉布和高尔走出礼堂，哈利和卢恩赶紧藏在正门旁边的一套盔甲后面。 你们真是要多蠢有多蠢。 罗恩欣喜若狂地说。他看见克拉布开心地指着蛋糕给高尔看，然后一把抓在手里。他们咧嘴傻笑着，把蛋糕整个塞进了大嘴。两个人贪婪地咀嚼着，脸上的表情得意洋洋。接着，并不见他们的神情有丝毫变化，他们就向后一翻身，倒在了地板上。最难做到的就是把他们藏在门厅那头的扫帚间里。不过片刻之后，他们总算安安稳稳地待在拖把和水桶中间了。哈利赶忙揪下高尔脑门上两根粗硬的短毛，与此同时，罗恩也拔了克拉布几根头发。他们还把克拉布和高尔的鞋子也偷了出来，因为他们自己的鞋子是装不下克拉布和高尔的大脚的。然后两人一边飞快地奔向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一边仍然为刚才所做的事情而惊魂不定。赫敏还在小单间里搅拌干锅，干锅中冒出一股股浓密的黑烟，使他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哈利和罗恩把长袍拉上来遮住脸，轻轻地敲了敲门。 赫敏！ 他们听见门锁刺耳的一响，赫敏出现了，脸上亮晶晶的，显得很焦急。在他身后，他们听见冒着气泡的糖浆一般浓稠的汤剂在咕嘟咕嘟地响。三个平底玻璃酒杯已经放在了马桶座上。 弄到了吗？ 赫敏屏住呼吸问。哈利给他看了高尔的头发。 很好，我从洗衣房偷出了这些换洗的衣服。 赫敏说着举起一个小布袋。 你们变成克拉布和高尔后需要穿大好的衣服，